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岁末年关，眼下很多国家都为新年假期在做准备，往年此时都是消费最强劲的季节，然而在今年这个消费季却被蒙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像欧洲这个冬天特别冷，美国的43%的家庭表示目标只为活着。通胀之下，这样的新闻标题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也给这个消费季蒙上了一层不同的色彩。那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这一话题。节目的第二和第三时段话题分别是谈谈什么是元宇宙以及它对未来生活的影响，再有就是韩国对于2050年实现碳达峰对于该国经济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眼下困扰全球多国的通货膨胀，而这当中受苦其身的当属美国。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美国的通胀率达到6.2%，这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达到了31年来的最高水平。疫情以来，美国的财政宽松、大量印钞以及向民众发钱等等措施，换来的却是现在的物价飞涨、供应短缺。有近半数家庭表示遭遇了财务困难，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更是进入了财政的严冬期。据美联社报道说，过去这一年，美国的火腿价格上涨20%，鸡蛋价格上涨12%，油价上涨50%，像电器类、洗衣机、烘干机等价格上涨15%，几乎所有商品都在涨价。面对着持续走高的通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终于改变了口径。他在最新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终于承认通胀率之高超出了他们事先的预期，而且这个通胀并非是今年内就可以消除的，很可能未来2-3年内方可以消化。 Remember that every dollar of asset purchases actually adds accommodation to the economy. But at this point, the economy is very strong and inflationary pressures are high, and it is therefore appropriate, in my view, to consider wrapping up the taper of our asset purchases, which we actually announced at the November meeting, perhaps a few months sooner.It's difficult to predict the persistence and effects of supply constraints, but it now appears that factors pushing inflation upward will linger well into next year. In addition, with the rapid improvement in the labor market, slack is diminishing and wages are rising at a brisk pace. 鲍威尔承认，现在是一个艰难的时刻，眼下美国通胀压力较高，超出了他们事前的预期。他预计美联储在这个月的中旬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就是否加速缩减资产购买就要展开讨论了。他还说，近期美国新冠确诊数量上升以及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对于美国经济和就业又构成了下行风险，同时又增加了通胀的不确定性。对病毒的更大担忧会降低人们对于工作的意愿，将令就业市场复苏放缓，并且加剧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他说，很难预测供应链瓶颈的持续时间和其对通胀的影响，而现在来看，推高通胀的因素将一直会持续到明年。他认为现在在说暂时性这个词来描绘美国通胀已经是不合时宜了，美联储应该更加清晰地解释其对通胀的看法。随着美国近期通胀的上升，一些美联储官员和经济学家呼吁美联储应该加速缩减购债，为尽早启动加息做准备。 The other over 90% of the cost of food is transportation, labor, warehousing, retail, all of those different elements that are being impacted by this disruption to the supply chain. So certainly the disruptions that are being felt throughout the economy are present in agriculture as well,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of course, to unravel the problems that we're seeing today. 这是美国农业联合会高级经济学家维罗尼卡·奈特对美国媒体表示，目前呢，在美国的食品价格中 90% 的成本是来自于交通、劳动力、仓储以及零售等等，而这些环节呢，都是深受供应链问题的影响。因此现在全球农业也都深受供应链吃紧问题的影响，这也使得人们要解决当前的通胀问题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印度呢是全球农业大国，农业占经济比重大约是 15%， 而农业呢更是消化了印度全国 60% 以上的劳动力。印度的化肥需求非常强劲，它是全球最大的尿素进口国，同时也是磷酸氢二铵的主要买家。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当中，尿素以及磷酸氢二铵的价格呢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几乎是去年低点的三倍的价格。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化肥生产使用的煤炭以及天然气价格飙升，另一方面呢是为了保障国内供应，一些国家限制化肥的出口。例如从本月1号开始，像俄罗斯的磷酸盐和氮的出口禁令就已经开始生效，将为期半年。最近像斯里兰卡也宣布限制了部分化肥的出口。现在飙升的化肥价格已经成为了推高全球多国食品价格的一个新动力，加上供应链以及劳动力方面的瓶颈依然存在，这也使得食品通胀压力迟迟难以缓解。在12月5号刚刚公布的11月份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再次上涨，涨幅也创下了2011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比上升了 27.3%。 由于化肥价格大涨，农产品的种植成本进一步提升，因此印度计划到明年3月底2021至2022财年的化肥补贴将超过 1.55 万亿印度卢布，大约相当于206亿美元，这几乎是过去预算的两倍，同时也创下了印度有史以来农业补贴的最高纪录。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疫情控制不力带来的经济恶果正在逐渐的显示。今年以来，除了食品价格之外呢，全球多国的房地产价格也是迎来了十年来的最大涨幅，成为了多国的热门话题。像欧洲、北美、日本、韩国等国家涨幅更是惊人的程度。面对高企的价格，很多民众直呼买不起。那么，作为房地产的经营者，是不是就赚得盆满钵满了呢？情况也不是如此。劳动力的缺失，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很多房子到期难以交工，还有很多建筑开发商呢，甚至说这一年是他们走过的最难的一年，因为一些房屋的建筑合约已经到期，他们却交不出成品房来。澳大利亚、埃及、新西兰、美国，我们来听听这儿的建筑商们吐苦水。 Everyone started putting their prices up, so all your frames, your trusses, your roofs, carpenters, concreters, everything's gone up in price. The price of units in Egypt are expected to rise by up to 15% from now towards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2. Given the fact that we've got this overall lack of supply and lack of inventory, it's our view that price rises will continue. 37 years I've been doing this.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my life. Even high school kids you can't get. I mean college kids, they want to work. 刚才几位生活在不同国家的建筑商呢，都在大倒苦水，说这一年来疫情当中房价涨了，他们却没有赚到钱。那么最后接受采访的是一位美国的建筑商，他说37年来他第一次遭遇了这么严重的用工荒。不要说大学毕业的建筑工人了，高中毕业生都不愿意来做建筑这一行了。人工缺失，劳动力缺乏，只能开出更高的工资，加上全球多国的建筑材料大涨，物流成本上升，盖房子难以赚到钱。最近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全球房价达十年来最大涨幅成为了热门话题。数据显示，像新西兰房价涨幅达到了 26%， 美国和斯洛伐克房价涨幅均达到了 18.6%，土耳其房价涨幅更是高达 29.2%， 成为了全球排行第一的房价涨幅国家。 以韩国为例，已经接近了执政尾声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呢，最近在一档电视节目中也表示说，近六年来呢，由于首尔过高的房价，约有341万人从首都首尔迁出，仅仅是在2021年，全国房价平均上涨19.08%，又创下了14年来的最大平均涨幅。文在寅在节目中表示，未能控制住房价上涨是他任期里的最大遗憾。另外，在全球多国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房贷利息大幅降低，也进一步推升了房屋价格。以澳大利亚为例，去年底澳大利亚央行将现金利率降至了0.1%的历史低位，并将抵押贷款利率推低到了2%。这意味着，如果贷款200万澳元，支付的年利息才不到4万澳元，大大降低了当地同等房屋的租金价格。因此，短短一年当中，澳大利亚悉尼的房屋中位数就上涨了30%。因此呢，澳大利亚社会住房倡导组织发言人撰文批评政府说，实际上就是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现在房价的疯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元宇宙。近期元宇宙概念大热，面对着这样一个概念，人们的态度更不相同。元宇宙的价值是什么？这到底是个新概念，还是又被重新翻炒出来的？它究竟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面对面节目的记者采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卞永祖先生，来听他对元宇宙的理解。 元宇宙这个概念呢，确实是一个很新的概念，现在数字时代向前发展的很快，目前来看呢，总是有一个标志性的概念。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我们说电子商务，或者是现在的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向前发展是连续性的，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是连续性的。出现这么多概念呢，就会更好的汇集资源啊，使人们的兴趣更往这方面去发展。我觉得元宇宙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你可以引领当下数字时代发展的方向。元宇宙它提出了很多的一些想象，或者是一些概念和一些定义，比如说我们现实跟虚拟世界是怎么一个情况，未来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它提出这么多好的一些概念呢，也是基于目前我们数字时代遇到的一些困境提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数字时代个人隐私，包括我们的一些虚拟财产，以及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向虚拟化发展这么一个现实，提出来更多的一些发展的前景。我觉得元宇宙呢，一方面它提出了一个这么一个概念，可以使得人们更好的朝这个方向去走。第二个呢，就是它提出了很多设想，使得人们对未来的数字化时代呢有了更多的想象，可以朝这个目标去迈进。第三个呢，我觉得元宇宙提出了很多的一些解决方案，包括从技术方面啊、基础的设施方面啊，都提出了一些好的解决方案。那这使得这整个人类的这个技术进步啊，还可能会有所推进。 数字经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孕育和兴起。谈到元宇宙将会与数字经济产生怎样的联系？ 元宇宙可能不仅仅是包括经济，它可能是包括未来的人类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包含在这里边？因为现在有人提出来了，就是说未来的人的社会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虚拟的，一部分是现实的。人呢，可以在这两部分里边来回转换角色，一块是在虚拟里边，一块在现实里边。确实，元宇宙可能带来很大的一些改变，包括社会啊，包括经济啊，还包括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科研啊方面，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其中里边非常重要的、非常大一部分，当然是跟经济关系了。元宇宙未来会带来很多数字化时代一些创新、经济模式的创新也好，或者是说经济的一些新技术的创新也好，比如说现在游戏，现在很多家长或很多人都认为游戏是一种不良的行业啊。但是未来这种完全是游戏，是用虚拟化的这种技术呢，可以使得经济更加有新的模式。比如说直播带货，未来很可能在虚拟化时代会更加逼真，更加有参与感，每个人都会更加有参与感，使得你商业模式就会更加创新。比如说在这种科研的或者说商务会议里边，也可能会体现得更加明显啊。现在有的网上会议是这个形式，但未来的会议可能就是给你身临其境一样啊，或者说给你更多的一些情景，让你在这个会议里边可能会更加的投入，或者更加的有这种创新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元宇宙呢，比未来的经济里边，就是说它像是一个 数字经济的一部分啊，很大一部分。另外一个呢，它对未来的数字经济啊，会有很大的一个创新，无论从模式上创新啊，还从内容上啊，都会有很大的创新。并且呢，我觉得元宇宙更大一个角色就是说，它拓展了未来数字经济的空间和潜力。未来会创造是更多的虚拟产品，这些数字产品肯定是有价值的。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数字经济时代有很多东西是有价值的哈，比如说你在游戏里边的装备啊，那是火箭需要买的，是有价值的，甚至是你的这种个人运营、个人信箱，这些都是你价值一部分。但未来的话呢，元宇宙会创造出更多的虚拟的产品、虚拟的服务、虚拟的元素。 在卞永祖看来，元宇宙与现实世界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双向相关。 元宇宙啊，我觉得是要纠正一个不正确的观念哈，因为很多人认为元宇宙和现实世界是平行的，或者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这是不存在的哈。从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的发展或信息技术的发展都能看出来，其实我们的很多信息技术的发展都是基于现实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子商务，那是也是基于我们原来的商务模式在信息化时代的一个扩展或者一个发展。未来的呢，元宇宙也是要基于现实世界发展出来的，并且呢，它可以满足现实世界中的更多的需求，可以解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这才是元宇宙发展的根本的两大动力。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对全球煤炭使用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也宣布呢，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煤炭使用达到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的降低碳排放的承诺受到了世界的关注，而碳达峰、碳中和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发展是挑战也是机遇，这样的承诺对于全球多个经济体来说都是如此。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当中，减少对煤炭的使用是其内容的核心，碳中和正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的大趋势，但是通往碳中和之路呢，也并非是坦途。眼下世界正和新冠疫情做着艰苦的斗争，而同时呢，又在恢复疫情之下的经济复苏。全球多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紧张也引发了经济的冲突。减少煤炭的使用是否会引发更剧烈的全球能源紧张？特别是能源需求大的冬季，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原材料价格大涨，由此产生的全球通货膨胀也是无法忽视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介绍了在这个漫长而又艰难的碳中和之路上，韩国经济会作何影响，又作何调整，又怎么样来制定对策。好，今天呢就来听他们采访韩国真好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仁哲先生，来听他的解读。 영국에서열렸던제26차UN 기후변화협약이당사국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各国就分阶段减少煤炭发电达成了一致。发达国家也决定到2025年扩大气候基金出资规模。另外，各国同意明年再次对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进行评估，以将地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下。 각국온실가스감축목표를다시점검하겠다라는내용의합의를했습니다。 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提出分阶段减少无减碳装置的煤炭发电，分阶段停止对低效化石燃料的补贴。这是煤炭和化石燃料相关内容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协议。协议草案曾包含淘汰煤炭的表述，不过由于印度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抗议，最终被修改为减少煤炭。各国利益造成的意见分歧导致这份公约未能成为根本性对策，是这次大会的遗憾之处。尽管公约并未提出超出预期的承诺，但减少煤炭使用的核心内容仍将对碳排放量较高的韩国产业造成不小的影响。 글래스고기후조약의문구가이석탄발전중단에서감축으로완화되긴했습니다만 韩国钢铁业是典型的高碳排放产业，年均排放量为 1.17 亿吨， 占到整体产业排放量的约 30%。 虽然目前正在研发以氢能取代煤炭的新技术，但至少要到2050年才能投入使用。另外，碳排放量排在第二、第三名的石油化学和水泥业也在开发无碳排放工艺，但预计实现商用还需要一段时间。减碳不仅会影响重化工业，还将对韩国经济总体构成不小的压力。 中화공업은물론이고한국경제전반에부담을줄수있다라는우려의목소리가나오는대목입니다。 碳中和可以说是韩国政府倾注最多心血的政策课题之一。文在寅总统去年底宣布碳中和目标，六个月后总统直属碳中和委员会成立，成立仅三个月，委员会便公布了2050碳中和草案。不久后，文在寅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到2030年将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18年减少 40%， 到2050年全面停止煤炭发电。这一举动顺应了国际社会的潮流。在大会因新冠疫情被推迟的一年间，澳大利亚发生大型森林火灾，欧洲发生大规模洪灾，使全球对气候变暖的危机感加剧。分析指出，近期能源短缺的状况对这些国家的决定造成了巨大影响。 신재생에너지비중을높이고또화석연료를좀탈피하자내연기관차시대에서전기차시대로 全球各国都出现了燃料和能源短缺的情况，连带头推进碳中和的发达国家都临时扩大了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消费。新兴国家因物流和生产的混乱，情况更为严重。在对环保能源的需求增长的过程中，原材料价格骤涨，对多个产业造成了连环性打击，推升了总体物价。不仅电力等能源的生产和价格受到影响，农水产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也不可避免的上涨。 영향을미치고이뿐만이아니라농수산물등생활필수품의상승도좀불가피한상황입니다。 根据韩国银行的进出口物价指数统计，十月进口物价同比上涨 35.8%， 是13年以来的最高值，环比涨幅也达到 4.8%， 连续六个月上涨。国际油价猛涨是进口物价大涨的主要原因。十月迪拜原油价格为 81.61 美元，同比翻了一倍。天然气的情况也类似。韩国银行14日公布的海外经济焦点报告指出，至少到明年上半年，欧洲天然气价格将保持在远高于往年的水平上。主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已影响到国内石油化学业界，各大企业业绩直到今年第二季度仍纷纷创下新高，但进入下半年却急转直下。LG、乐天、锦湖、韩华四大化工企业第三季度的营业利润均为18190亿韩元，虽然同比增长 17.7%， 但是环比大减 51%。 此外，国际液化石油气价格较五个月前上涨超过 60%， 使有关行业下半年业绩恶化。这些现实问题在包括韩国在内的各国显现，导致对碳中和与环保政策的反感与日俱增。明斯基时刻指资产价值因突发性冲击下滑，动摇金融系统，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提出时并未受到关注，但由于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形极为吻合，开始广为人知。随着格拉斯哥气候公约的签署，碳中和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最大关注焦点，意见担忧相关行动或将触发明斯基时刻。若引发能源短缺、油价和原材料价格暴涨等问题，碳中和有可能成为国际经济的又一个隐患，当前急需制定对策。 친환경정책은중장기적으로우리가가야할길이라는인식은여전히공감대가큽니다。 目前大部分意见仍然认同环保政策是我们中长期的必然道路，因此为了实现2050年碳中和，必须进行多项准备，以提升企业的应对能力。特别是韩国必须对偏重于重化工业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同时

It's 9 a.m. Beijing time.